统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已故前总统马可斯的仔小马可斯取得大胜。在已经点算超过九成的选票中，小马可斯拿到接近3000万票，是主要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两倍几。小马可斯以绝对多数胜出。他的竞选拍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长女莎拉也都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赢得副总统选举。小马可斯对支持者说有很多事要做，又说不是靠一个人。今次选举投票率达80%，正式结果预计在月底公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西部的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会在下午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61点，跌540点，总成交金额44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4跌11.8，美团149元跌8元，京东集团204.4跌22.2，阿里巴巴85.65跌4.7。盈富基金19.56跌5.8，比亚迪股份210.8跌17.8，快手55.8跌4.3，恒生中国企业66.64，啱转咗系66.66跌2.52，友邦保险73元跌1元，中国海洋石油10.46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95，瑞士法郎7.908。澳元5.443，加元6.028，新西兰元4.949，欧元8.293。每百日元对港元6.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71。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5点，跌344点。港金报173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4美元，卖出185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啊，西隧去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龙尾咧都系接近富荣花园嘅，就系、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而喺西隧咧去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富荣花园，咁后少少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麗村嗰一段咧，都係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美孚對出啊。後少少三號幹線去尖沙咀近住海麗村嗰段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美孚對出。咁而青沙公路落三號幹線啦，龍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處理廠。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另外公主道左转去常胜街，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和过海。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都很长，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路街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黄大仙中心，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去白石角。

入行20周年的 J 除了公布举行演唱会之外，还带来他的演唱会主题歌曲，约定乐迷重温他的音乐路程。作曲关心妍，填词陈耀心，编曲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礼拜二我是梁继章。 礼拜二开心话都冇咁易，我是瑞瑞李丽瑞。 因为我本来想讲这句咁啊，算啦，费事时咧，俾你笑我咧，系罗海鹏嘅细佬， 唔系啊， 咁咯，系 啊，我系罗海狗。 喂，到你啊，先生。 星期二，话都冇咁易又到啦，我系意志兼阳马小强。 哦，头先谂咁耐就系喺度乜嘢？ 仲有一半嚟抄你，仲有一半嚟抄你嗰句。 哦，意志兼阳，哦， 唔系，星期二话都冇咁易啊嘛。 哦，系啊，系系，冇佢承上启下啫。 系 ，OK， 系冇错。 喂，但系意志兼阳系一种功夫嘅舞步。 系啊， 系啊，意志兼 阳马步，马步嚟啊，马步嚟噶噃。 嗯， 咏春喎， 系啊， 当时都学过嘅。 冇错， 你真系学过啊呢个？ 我点解要呃人？ 唔系唔系， 咏春都要呃。 咏春好多人都 学过 噶，系啊，净系扎马啫嘛。 打小念头啊嘛，我一见你想打小念头。你啲坏念头，我用小念头打你个坏念头， 我企定喺度唔喐。 咁你学过未啊？ 你就一横一 小念头系入门嘅第一个学 打嘅念头啱啊。 系啊，跟系咯，一路咁上啊。第二个系咩？我 唔知啊，大念头咯。 标志啊，我唔记得咗啦。而家 吓，我好犀利，你玩下，即系学食嗰下夜粥， 少少咁啦。 学几多年啊？ 学几多年啊？唔能够用年嚟称呼，学咗一个学年，一个学年啦。 一个学年， 系因为唔系整整一年噶嘛，因为仲有考试咧。 呢要考试噶， 考咩事啊？ 因为学校有考试嘅，咁呢啲叫兴趣班咧，佢会就翻去呢两个礼拜考试咧，佢暂停。咁所以我唔可以话我学咗一年，因为扣扣埋埋嗰啲咧系不足一年嘅。 咁佢就一代宗师啦。 系啊， 咁你冇打嗰个 木桩？ 个木桩啊？ 嗰个叫做木人木 木人 啊？唔记得咗点讲添？ 叫乜嘢啊？ 我有噶，但系我冇买到咯，因为嗰阵时师傅嗱，每人自己买一个啦，佢唔系逼吓，即系佢自己啫。但我都买咗个沙包嘅，喺屋企打沙包咯。 因為打沙包唔同嘅喎， 好型噶，我知道， 系啊，嗰啲唔同嘅喎， 但嗰啲咧就 佢有啲嘢貴 啲咯，一字單啊， 同埋成座咁咯， 系啊， 幾左頂， 幾好型 啊，但沙包就冇咁左頂，你就咁吊一個沙包就打得啦嘛， 系啊， 系啦 ，OK， 非常之犀利啊嚇，我真係估計唔到啊， 一個無人裝嚟， 咁你有冇啊？ 我梗係冇啦， 咁你先二指鉛羊鉛咩羊啊？我想問你，你又學人講二指鉛羊，你鉛住邊個羊？ 羊係服羊嗰羊， 猜過你啊，服 猜過你啊，真係。 人哋而家呢啲時候，梗係唔講呢啲嘢啦。 吐口水講過， 點解你成日講嘢及著你？ 吐口水我都乜嘢過你啊！而家梗係唔會亂咁吐口水啦。 我吞口水講就得啦。 吞口水都唔係咁好啦，一陣你又續餐。 呢個阿姐今日咬得好實喎，咬得好實。 我冇啊，我日日都係咁實㗎。 我琴日咧認識嗰啲新朋友啦。 誒咩新朋友啊？ 咩新朋 友介紹嘅朋友咯，都係唔重要。但係佢嗰個新朋友第一句就話。哎呀，你哋哈马小强好开心啊！咁样，第一句，你哋成日哈马小强好开心啊！ 唔好信呢啲说话，因为个个人嘅都系唔同噶。我而家已经开始， 最紧要开心， 系啦， 梗系， 心无挂碍。 同埋我哋唔系哈，我哋同佢咧调笑下啫， 系啦， 调 唔系咁讲， 可以可以可以。 点形容啊？ 我觉得有时大家唔好咁认真， 唔好咁认真， 唔好咁认真，因为其实呢啲有时系一啲角色嘅扮演嚟嘅咋。系嘛？ 咁如果当 你好 认 真嘅时候，又或者你觉得我哋，你唔好争佢，你唔好同佢做节目啦。我哋根本就唔系， 即系成日坚叔唔系真系想杀阿黄飞鸿嘅， 系啦。 阿李香琴唔系真系奸妃嚟， 只不过系呢一个角色佢系咁样，佢本身嘅人唔系咁。 我都觉得系， 大家之间嘅关系系非常好嘅。 我唔知几尊敬阿马老师， 但系反而大家喺认真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觉得好唔知应该要点样做啦， 系咪？可唔可以用 frustrated？ 因为你好难拿捏啊，有时 系 frustrated。突咗出嚟嘅突， 我突啊！ 系啊，即系无端端系应该嗰啲系咪啊？ 唔系噶，顺 口 系 好噶嘛。 总之咧，我哋都系即系为咗节目咯，大家开心就得啦。 系啦，十点十九分。喂，今日咧话题非常之多，其中一个讨论话题喺第二个钟头出现就系点解人有时会开口夹住脷咧？ 有冇会觉得嘅就系话说话其实需要有一啲嘅技巧同埋有啲嘅艺术咧？你又觉得应该系点咧？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urn the music on you. You won't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She got Greta Garbo, stand up siz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let you take her home. Whet her appetite. She'll lay you on.She'll take a tumble on you, roll you like you were dice, until you come out blu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expose you when she snows you, off your feet with the crumbs she throws you. She's ferocious and she knows just 继续我哋嘅节目，喺度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风骚快活人嘅嗱，无论人咧去到几多岁咧，一样可以好后生嘅。呢个我自己作为一个， 你咪系 我代表，我即系为自己讲啦吓。心态嗱，心态当然你话诶，成篇皱纹啦咩，我系讲心态。 啱。 喂，我嗰啲皱纹其实系好正嘅，系代表住我真系应有嘅岁数。 系啊。 我觉得如果你六啊几岁你都冇皱纹嘅话， 系一定 系 打 即系打嘢啫。 系啊。 咁唔系啲咩？ 胶咯块面。 系啊，冇错，好 rubber。 冇错啦吓，咁但系咧有篇文章。佢就係分享咗咧，即係心態年輕有呢個方法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同意？誒，可以唔同意嘅喎，可以討論一下。 我哋討論下。 第一，通常呢類人咧會比較注重日常儀表。嗱，佢唔係話扮靚，注重日常儀表，即係話乾淨啦， 梳下頭， 會修理下自己啦，嚇係啦， 剪下頭髮啦， 剪下頭髮啦，咁令到整個人咧係會比實際年齡年輕好多嘅。如果你真係。求求其其烏歪歪啊，頭笠笠啊！我唔係望住你講啊， 我即係啱望到你，都要望住一個人嚟講 嘅。係啊，但點解你唔望住我嘅？其實你可以望住我嚟講。 你清爽啊嘛！ 你唔好， 我今日有人讚我， 邊個啊？ 扎咗條辮仔咯。 哦，知啦， 分別有阿 Wendy 啦，同埋有阿欣欣。 哎呀， 佢哋扎一條辮仔幾好睇。 佢話扎一條辮仔幾好睇啊，咁樣咯， 係 咩？佢哋都係用呢個字嚟形容喎。咁你哋好有 taste 啊！ 咁你同意啊？ 我唔同意。 唔係頭先呢一點啊？ 呢點啊？ 同 意。 我都覺得同，梗係同意啦。 我其實有時會有啲怕怕地嘅，就係有啲人咧就話打著一個旗號嘅就係藝術家。跟住佢就会留啲头发好长啊，咁跟住好可能嘅就系不修边幅啊，啲头发其实哇扎起佢就但系又油油地啊，你知我讲边只？ 就算你留长扎起都可以靓而干净， 你可以唔油噶嘛，同埋可以冇味。 我以前咧认识一位发型师啦，咁佢都系男性嚟嘅，中年男性啦，咁佢有个留边嘅，但系咧我都话哇你即系好光洁啊，你嘅头发，哇系啊，每日洗两次噶， 哇两次啊， 但系好长头发，你唔系系好似话真系你。唔係話諗住 artist 就可以扯開啲頭髮啦咁樣， 係啊，又或者即係著嗰啲衫，你會覺得佢咧咧啡啡啊，啲衫又可能起曬毛粒啊，或者係點樣咧？我就會感覺上，我覺得呢一個人唔打理自己咧，就似乎會有啲問題嘅。 明白咁樣。會有一種褲咧，我好想著。但我从来真系唔敢买， 开冷裤、 阔领皮嗰啲裙裤咧， 嗰啲好 hip hop 嗰啲啊， 嗰啲卅零岁嗰啲男士啊，或者做啲艺术 嗰啲， 我 哋千祈 好好睇啊！ 系 我真系好想试，但我唔敢啊！ 我知你讲紧嗰啲咪三宅一生嗰啲啊， 系啊，好似条裙咁样啊，嗰啲裤咧，我真系觉得好好睇，即系我见到啲人着咧，好好睇咧，我真系觉得哇，好好青春。 但任何身材嘅人，除非你真系好正啦身材，如果唔系咧，你见人着得靓咧。你要再三考慮應唔應該自己買咯？ 你要自己試下咯， 試下咯， 因為好難講嘅。通常嗰啲我都會覺得就係都會係闊袍大袖啊，偏係黑色成套。係 啊係啊，啲外套又冇紐啊嗰啲咁嘅。你覺得我著會點啊？ 好核突。 咁佢著咩好睇啊？ 佢 著咩？ 其實佢而家咁樣係最好睇嘅。 係啊。 即系佢有件西装褛，咁跟住佢就即系正正经经咁系最好睇嘅。其实好似早嗰轮咁样，佢试过成套系运动装嘅话咧，但系就要加上佢自己唔挺直嘅腰板去行咧，佢就会变咗一个喺游系嗰啲游乐场里面嘅老人家啦。 哦，仲要游乐场里边嗰啲 游乐场嘅老人家，点解我要咁讲咧？扶住个铁丝网喺度压压下嗰啲，即系你系嗰只，明唔明啊？ 明白。 即系如果你形容佢喺银行里边咧，着住不挺西装出入嗰啲，都叫有少少威。细啊嘛，游乐场拉铁闸嗰啲， 系啊， 嗱，并冇贬义吓，嗱，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游乐嘅节目嚟，都系好嘅，对于某啲老人家，好过唔喐，系好过唔喐， 唔系我咪并冇贬义，我就话你有时你着一啲衫嘅时候，就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咯，系啊。 例如咧，我有时见到咧啲韩剧里边嗰啲男主角好兴咧，着啲好窄嘅西裤啦，西装成 韩版嘅西装， 跟住咧系啦，就唔着袜，净系着两嗰啲 黑皮鞋， 嗯， 我都谂啊，其实唔系个个。好睇 嘅，唔系噶，千祈唔好啊！ 系啊， 好多人都中招嘅。 系啊，我冇试过。 嗰段时间你会见到有好多啲 sales 都系咁着咯。 系， 不论佢乜嘢身形都系咁样着，其实有时好大件事嘅。你会见到佢根本系中伏噶，唔好睇噶，有好多都 系啊。 整个立过，你通常都会见到咁样噶嘛，系咪？即系立过油头， 系啊。 咁跟住咧着件好窄嘅 西装， 恤衫，跟住就系着一啲韩版比较 短 嘅 短 身嘅西裤。 系 跟住又着袜，系啦， 着对鞋。 哇！有時真係覺得哇，其實 災難係嘛？ 其實你屋企有冇 鏡？我買咗嗰對鞋，我唔敢著啊！ 哦，你都諗住係咁嘅本 身。係啊，做咩啫？ 古文東施效顰，我哋就講呢個， 就好容易變死施效顰。 唔係我講噶，唔係我講噶，嗱，唔係我講噶， 嗱，你都係諗啫，係咪？出翻嚟睇下你有冇生理反應就話嘔咪得咯。 生理反應，好啦，下一個，除咗頭先所講咧，即係注重儀表之外咧，下一個我都係好同意嘅。堅持無論幾多歲可以繼續學習，繼續旅行，學習可以令到自己咧，即係多啲嘅嗰啲叫咩啊？內涵 係 內涵，同埋有啲資料。係 啦，旅行咧就可以擴闊自己嘅眼界。 係冇錯， 準備旅行 贊成同。但有時其實未必一定要係旅行嘅，但係旅行又真係有啲嘢係取代唔到嘅，即係你真係去嗰度 拖住個夾係啦，你吸個人 清零。但我覺得睇書係好重要， 好重要，非常 無論任何書嚇， 冇錯。 好，而第三個我亦都係同意嘅，就係話要有生活嘅情調。無論做緊咩工作，或者已經退咗休，其實咧你都有時間咧可以嚟啲自己嘅喜歡嘅小情趣，冇錯啦。無論你係畫畫、插花、種花。踩單車行山，即係呢啲冚唪唥咧，都可以保持嗰個人咧，即係有一種 或者係有一種嘅活力啊，生活嘅動力啊， 我覺得係有氣質嘅。你玩呢一啲嘢，你自然點解會咁樣咧？你會去識咗一班咁樣嘅朋友。 係。 而你頭先所講嗰啲嘢嘅話，其實係一啲生活嘅藝術， 冇錯， 一啲細活嘅生活嘅小節。我覺得若果你喺呢啲咁嘅位置度做得好嘅話咧，你個人咧就會成個人亮起上嚟啦。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 同埋。无论人哋点样睇，譬如甚至你储啲人嚟觉得好冇用嘅石头，咁但系对于你嚟讲，呢啲系一个心头好，都 OK 嘅。 啊、 如果你能够做到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嘅话咧，又系嗰啲气质嘅嘢嚟。 冇错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坚持要保持一定嘅运动，无论几多岁。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嘅体力系要同你嘅你嘅年纪体力要同你嘅运动成正比啦吓，做翻啲适合自己嘅运动。啱唔啱啊，老师？ 梗系啱啦呢样嘢。 你做紧咩运动啊？ 你好似出边有 我哋一齐发问喎， 系咪啊？系啊，唔系我关心佢啫。 系啊，你而家做紧咩运动？我想问。 有冇做过？ 都系行路啦，主要都系行路啊。 系咪喺隧道 中？行落去搭车系咪？ 都会啊！我寻日行翻落去广播道，我撞到你啦。 行落去搭车， 你走嗰阵时啊，我行落去搭车啊。 你撞我架车度原来。 系啊，唔系我依家通常走嗰阵时咧，我就行去搭车嘅。 其实都系噶，即系当你要搭车，你咪。搭少一个站或者早落一个站咁等自己， 但系真系有用噶， 有用 噶，每日只系少，但系你积少成多， 冇错， 非常之好啦。好，希望大家永远都系心态年轻嘅。先睇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正等候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对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嘅意见，所以至今未能够就今年七月一号之后嘅政府架构重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佢已经告知特首当选人李家超时间紧迫，希望尽快得到佢嘅睇法，期望下星期将方案提交行政会议讨论。再提交立法会人事编制委员会、财委会和大会，但相信新政府不会等到立法会大会六月中通过之后才物色人选。林郑月娥又说，在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优势之下，相信就算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的程序稍为压缩，也都可以在短时间完成。 其实就不是在我控制范围以内，但是我已经提交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呢，俾當選嘅行政長官，就希望咧就喺下個禮拜就能夠先去行政會議，因為咁大套嘅架構重整方案，而且涉及到有啲法律嘅修訂咧，係需要有行政會議嘅討論同埋通過嘅。之後咧就係按住立法會對於呢啲政府建議嘅審議啦，包括要去人事編制委員會啦，因為涉及開新嘅位啦。跟住人事編制委員會，你都知道啦，就係要去財務委員會嘅。而家估計咧係三司十五局，都會涉及超過3000万嘅經常性開支嚇。咁跟住咧就要去立法會大會做一個政府嘅決議案啊，嚟到修訂嗰啲司局長嘅名稱啊。因為在香港法律裏面很多局長都出現個名字，如果改了個名字要改過這些法律，但我們都不會逐條法律改的，是用應該是用香港法律第一條來到去做的。但是因為立法會呢就已經表示會是全面配合，所以如果可以再推遲一些才能夠可以有一套完整拍板的方案，看來都做得到的。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凌晨发射升空，开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在上午8:54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装载了神舟14号、3个航天员、6个月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和样品材料、备品备件和部分载荷等物资，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将进入组合体飞行员。飞船由长征七号遥五运载飞箭搭载，凌晨1:5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凌晨两点二十三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发射圆满成功。内地寻日新增3475宗新冠病例，包括357宗确诊和3118个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方面，本土有349宗，上海占最多的234宗，北京有61宗，河南有25宗，广东、青海、辽宁、福建和贵州都有病例。境外输入病例就有8宗。无症状感染者方面，本土有3077宗，上海亦都是占最多的2780宗，河南有98宗，江苏有55宗，辽宁有53宗，江西有35宗，青海、北京、浙江、吉林和广东等都有病例，境外输入病例就有41宗。另外，内地新增6宗死亡病例，都是上海的本土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48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610亿，啱啱转咗系6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5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啱啱转咗系340蚊，跌9.2。美团152.4，跌4.6。京东集团206.8，跌19.8。阿里巴巴86.2，跌4.15，盈富基金19.68，跌4.6，比亚迪股份214蚊，跌14.6，恒生中国企业67.12，跌2.6，快手57.25，跌2.85，友邦保险73.25，跌7.5，中国海洋石油10.44，跌4.6。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34，瑞士法郎0.992，加元1.301，人民币6.72，英镑兑美元1.237，欧元兑美元1.058，欧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074点，跌244点。港金报173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88美元。卖出186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西隧啦，咁西隧去港岛方向咧，较早前嘅坏车就拖走咗啦。咁大约喺十分钟前咧有交通意外，咁都系清理好。咁所以而家西隧去翻港岛方向仍然有车龙噶，喺擎天半岛附近啊。重复多次啦。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坏车同埋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隧去翻港岛方向仲有车龙啦，龙尾喺擎天半岛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都很长，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路街，就是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在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路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大角咀的樱桃街啦，去一号银海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在新界青衣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任沟头屯门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咗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点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 38.5 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Show 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4月13日起，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风骚最快活的时刻咧，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翻到屋企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咧。就即刻咧乾乾淨淨坐喺張飯台前邊，棟高只腳，食住我最中意嘅滷水鴨舌、滷水豆腐同埋一斤菜心。呢、這個 moment 喺呢幾年裏面咧，係我最風騷、最快活嘅時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時刻，真係好風騷噶！ 知你風騷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风骚快活人。如果你又留意阿五姑娘头先所讲嘅啦，佢咧拍完十几二十个钟头，即系接近一日噶啦，一日24小时。 嗯， 拍完之后咧，翻屋企仲食卤水鸭脚。我系谂紧，如果拍成差唔多一日， 鸭舌 鸭舌，拍完成20几个钟。是不是应该要睡觉呢？其实是不是应该会攰到睡觉呢？ 不是，意思就是你就吃一些东西，其实是紧要的。 他想摊一摊啊。 是啊。 你们会，你都会吃东西。 我都会摊的，即是不一定要吃东西，我会摊一摊。 我觉得吃东西其实是一种就稿赏自己的。是 啊。 是啊。即是你做得好辛苦，你莫过于最好的，睡觉一定会的啦。你攰得，你攰到根本已经去到一个点你撑不到的话，你一定会睡着啦。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够吃一些东西，未必是很贵的东西啊。 是。 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 自己中意食嘅 嘢，唔知道，总之嗰样嘢嘅系有一种， 疗愈嘅功效， 可以咁讲。 嗯， 我好奇怪噶，我有时咧，譬如好长时间做完嘢之后，我翻到去，我系好想整一碗即食面，食完我就觉得好满足噶啦。 都系， 唔知点解。 我以前做夜晚节目都系翻屋企会食一碗三点几噶啦，都食一碗面先瞓。 系啦，唔知点解嘅。 三点几， 系啊，你食完之后你就觉得啊舒服啦。 系啊， 好似揸咁样嘢咁。 系啦，啲嘢暖暖地咁。 但我想问咧，两位咧，其实嗱。有一樣叫唔夠瞓啦嚇，但你最高紀錄你記得自己唔夠瞓，即係好耐冇瞓，有冇咩時候咧你係唔夠瞓嘅？譬如拍嘢啊，兩三日有冇試過？你嗰時拍嘢 有連續，因為你拍完嘢之後咧， 咧，你就会翻嚟电台做节目咯。 嗯、 我哋我试过噶，你见证过我啲咁嘅情况噶。做清晨发号人嘅时候，跟住你就夜做完节目之后就拍通宵戏。跟住咧就拍到朝头早零六放你翻嚟之后咧，啱啱好翻嚟再继续做节目。 阿小强咧有冇试过边段期间咧好唔够？ 做广告嗰阵时啦，试过一次打十号风球啊嘛，我讲过啦。 佢讲过啦。 通宵我谂 第一次就 一次冇瞓咁耐嘅啫，四到好似四五晚，完全恰都冇恰过。 四五日连续冇瞓过。 冇瞓过，因为陪个设计师咁 女设计师 男。 嗯 ，OK， 吓， 咁就翻屋企，佢惊啲， 我咪就系话，咁佢仲惊， 佢惊， 你做乜对我咁好啊？ 系啊，我翻到屋企咧，系真系眼光光，我以为自己可以扑就累低昏迷，即系昏睡，系啊，原来唔得，个心仲好多嘢。 一个人咧唔够瞓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到有啲嘢会出现噶？即系个身体系咪啊？嗱，我觉得脾气可能会差啲啦，同埋有一个好我自己咧好明显嘅。特别会觉得好凉啊，即系冻啊，即系明明唔系好冻咧，你都觉得好似唔够衫，好冻好冻，你有冇呢个感觉？ 我虚啊嘛， 我虚系我虚，会唔会啊？ 会啊，同埋个面黑掹掹噶， 你 又唔 觉得系？ 系咩？我对住你啫， 我都系 唔够瞓，个面未必会黑掹掹啊嘛， 会黑噶， 会啊， 面无光彩啊，真系 灰暗啲， 即系等于佢所讲嘅光彩。你一睇嗰个人够唔够瞓，够睇乜嘢啊？黑眼圈，当你个黑眼圈好黑啊， 系啊， 系 啊，好犀利， 成个人你会发觉就佢 冇乜光彩啊， 同埋咧，對住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呢個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嘅啫。 嗯， 好似冇咗以前嗰種咁想食嘅胃口啊！即係你如果唔夠瞓咧，就算見到自己好想食嘅嘢咧，好似冇之前咁大食嘅。 因為你冇曬胃口， 冇胃口 㗎，想休息 啊 嘛。係 啊， 會唔會啊？ 會啊， 會啊。 嗱，有篇文章佢就話唔夠瞓造成嘅一啲身體嘅象徵。咁啊，頭先我哋所講咗啦，脾氣暴躁啦。 包括晒喺里面噶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咧反应比较迟钝啲啦，人哋要讲嘢咧，你等一阵先答啊，或者谂唔到点答啊，诸如此类啦。 系啊， 咦？你手指指个方向， 你净讲埋我名， 唔敢，冇 傻猪嚟嘅， 少人 边个敢话你？嗱，我呢度 唔敢，真唔敢。 正式宣布，边个再话你哋两位咧，我夹个头出嚟。 边个头？ 拳头，沙煲咁大个拳头，见过未？ 系，拳头都硬埋，我见到你， 系啊， 好犀利。 喂，但系另外 只硬， 系咪好 man 咧？ 拳头啫吓，拳头啫吓， 拳头啊， 只 拳头啊，佢又一揸埋之后，咁跟住就已经话啪啪声。 啪啪声啊，真系吓。 咩啊？ 好嘢，好嘢，好嘢。 喂，你一秒咩？一秒。 另外咧，佢话会体重增加咁样，因为系食嘢咯，系啊，佢睡眠不足的人咧，体内荷尔蒙会失衡啦，食欲会增加，同埋咧会想倾向食一啲高热量嘅食物啊，咁咯， 宵夜。 嗱，我头先咪咁讲啦，你无端端我唔知点解会翻去，我一定系食即食面。你冇第二嘢擺啲啊？ 填滿， 因為夜媽媽可以 食 咩？ 你買一個好靚嘅朱古力蛋糕俾我，我都唔想食，我只係想食個即食面。 仲要好濃， 係咪？你會唔會咁？ 因為一碗濃湯，一碗熱湯又炸嘅，要嗰啲嘢。 你我諗翻當年啊，係啊，每一次做完星期六晚翻到三點噶啦，沖完涼都會想食嘢。 你就好滿足噶啦， 都 想跟住你先至瞓得著嘅。如果你唔食完嘅話咧，你係瞓唔到嘅。 係啊， 攞攞亂， 好似人喺，好似人喺拗你下個肚皮。 邊個拗啊？ 吓死我！你唔好即系咁样，佢话勾佢下， 下边个 肚 皮 啊？哦，唔系勾上肚皮 啊？点勾？ 你都勾唔到你下肚皮，因为佢上肚皮大。 我勾唔到，我拨你个肚皮咪得咯。 喂，唔好将我说话无限放大，我讲错咗，我勾个肚皮，唔系下肚皮，系啊。 O K， 咁咯。另外咧就是、学习能力降低， 会啊。嗰头讲完我就唔记得啦， 老师讲完 真系 都唔记得咗， 真系个迟钝噶，同埋讲唔到嘢，谂唔到嘢， 有时好似云游咁样， 冇错，冇错。 另外一个我唔知会唔会啦，佢咧你尿液都会多咗，即系屙多咗尿啊。我覺得呢個 唔 肯定，呢個唔肯定啊！ 我反而冇乜尿添。 係啦，同埋口齒不清啊，即係講嘢咧好似係啦， 兩兩嚟咁樣咯，講嘢誒，同埋詞不達意。 啊，系自不量力。 我会咁样嘅，我讲讲咁谂去到，啊，算啦算啦，我唔知道我自己讲乜嘢。 嗯， 你会唔会改讲英文啊？有啲人会。 我饮醉酒我会。 系啊，好多人饮醉酒都讲英文嘅，你唔知点解？ 另外我仲有一个， 好多人都系， 大家都识嘅，嗰叫苏斯王。 哦，系啊系啊， 又系讲英文， 又系讲英文嘅， 流利嘅英文。 仲有一个 饮醉酒，佢就流利嘅英文，好好笑啊！ 系啊，以前大家好熟悉嘅阿边个咧？ 啊，边个？哦，系 点样形容佢好啊？ 高层 算啦， 系啦，高层咯，其中一个高层。 系佢都系一饮醉酒就讲英文嘅。另外咧又叫做忍痛力降低啊，即系明明咧即系唔系好痛嘅咧，你都觉得好痛啊咁样。 诶，倒转喎，我反而觉得。 呢个唔知。 如果我谂我唔够瞓，如果你冚我一巴，我觉得吓咩啊？因为我迟瞓 咗。你依家系咪唔够瞓啊？ 你试下，冚我。 我唔敢，我敢，我中意阿周，我唔够。 你冚我啦！ 你个拳头冇硬到咩？好啦，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我个拳头噶软咗啦。 网上情，微笑的魔力，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讲过，所有的好事情都会发生在天性开朗的人身上。开朗的人，他的一个特征就是面上经常挂着微笑。微笑不单是嘴角的牵动，更重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大部分人最漂亮的样子就是当他笑紧的时候。面部的表情是内心活动的真实投射。一个人如果身心不安乐，不单止不能够笑出来，还会在面孔上面经常黑口黑面，写满负面的情绪。举世闻名的这个画作，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大家都知道，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会微笑呢？ 有人话佢因为怀住新人，散发出母亲嘅微笑；亦都有人话佢系画家嘅情人，为咗爱情而微笑。其实真正嘅原因已经唔重要，重要嘅系佢呢一个微笑影响住好多人，带俾好多人为咗呢个微笑而着迷。我哋虽然唔系蒙娜丽莎，但系同样我哋都有张脸，我哋可以自己决定要喊定系笑。一个真诚嘅微笑可以代表你呢个人嘅内心世界。保持微笑就喺呢个世界、呢个社会里面最好嘅一个通行证。有一个高级主管曾经讲过一句发人心醒嘅说话，佢话：我宁愿请一个随时带住微笑嘅女仔，就算佢学历唔系好好，我都唔会请一个读过万卷书但系从来唔笑嘅博士。我哋嘅喜与乐、哭与笑，其实唔系为咗人，系为咗自己。愉快嘅生活由愉快嘅思想造成。微笑代表礼貌、友善、亲切、关怀。微笑唔能够用钱买到，但系佢嘅价值比钱仲要高。任何嘅时候，与其用负面情绪对待生活，不如用微笑，系一种幸福，尽情咁享受下。You really should accept this time he's gone for good. He'll never come back now, even though he said he would. So darling, dry your eyes. So many other guys would give the world, I'm sure.To wear the shoes he wore. Oh, come on,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Rosemary. Where's the use in crying? In a little while you see, Rosemary,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I knowHe hurt you bad. I know, darling, don't be sad.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Rosemary, Rosemary. I guess you're lonely now. Love's coming to an end, but darlingNow, are you free to start again? Lift up your pretty chin. Don't let those tears begin. You're a big girl now, and you'll pull through somehow. Oh, come on,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Rosemary. Where's the use in crying? In a 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我越听越开心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快到十一点钟翻嚟咧，我哋会有今个礼拜二嘅讨论区嘅。 冇错，讨论嘅咧就同大家讲下嘅就系说话嘅艺术啦。 及着你，哎呀，又及到啦。 系啦，咁其实大家可以讲下嘅就系话有冇试过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开口及着你嘅一啲例子咧、又或者嘅就系讲咗一啲说话嘅，即系你觉得个一发不可收拾嘅咧， 又或者 啦，尹东娟， 有边啲人讲嘢咧？你系会特别觉得唔知点解听佢讲嘢嘅，你就会特别着火嘅咧。咁、你咩都可以讲噶吓，即系有关于呢一样。 冇错、有时说话咧，即系你可能唔经意地一两句嘅啫，但系如果要辣兴人，一两句都够噶啦 吓。 同埋有时咧，你唔知点样收翻嗰、那个。即系补翻嗰个镬啊！ 同埋佢咪有 时都系好高技巧。 你有冇谂过嘅就其实言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啊。 哦，绝对系， 绝对系，同意。 踩到人嘅死穴啊嘛，叫做唔觉唔觉咁样样。 但系明明已经踩你几年啦，都冇事嘅。 你递翻一只脚先啦。 唔知点解佢就系到喺第十一次，佢就唔知做乜无端端就会 佢嗰个心情唔好咯。 系 啊，会啊，会啊。 好，咁所以今日讨论区咧就翻嚟会继续讨论，咁大家可以 Facebook 留言讲下你自己有冇试过咧咁样嘅。二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5%。我哋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个节目。 大狗无中生有。有关卑劣行径只会让人进一步提升强盗式的双重标准逻辑同埋以港压华的险恶用心。发言人强调任何外部势力的政治操弄和蛮横干预都动摇不到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也都损害不到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西部的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会在下午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雨势较为频密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62点，跌539点，总成交金额716.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7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跌11.6，美团149.7跌7.3，京东集团205.2跌21.4，阿里巴巴85.4跌4.95，盈富基金19.58跌5.6，恒生中国企业66.78跌2.4，比亚迪股份212.4跌16.2，快手57.1跌3蚊。友邦保险73.1跌9毫，中国海洋石油10.44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705，瑞士法郎7.917，澳元5.464，加元6.037，新西兰元4.972，欧元8.299。每百日元对港元6.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074点，跌244点。港金报173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1美元，卖出186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 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近住管道入口那段比较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都还是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上佛光街那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方面，青衣的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还是慢车。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但是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是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村的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昌运中心副昌阁、粉岭荣福中心二座、青衣长安村安湖楼、青衣浩景湾二座、钻石山海港花园一座、香港仔福群大厦 B 座、土瓜湾乐民新村乐德楼、长沙湾苏屋村寿谷楼、旺角海富苑海云阁和黄大仙下村一区龙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岚，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岚，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齐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喂，做咩咁开心啫？拍拖啊？ 哎呀，网友啫，喺交友网识咗几个月，哎，你都上去识人啦，唔好咁 dry。 哇，交友网都可以试下喎、 啊，教我投资啊，达人。 我识人做投资经纪，赚咁多全靠佢啲内幕消息咋，我介绍你俾佢啊。 好啊， 小姐你好，我系达人 Ken 嘅投资经纪，你先去呢度 download 我哋公司嘅投资应用程式申请 account， 记得入齐你嘅电子钱包同银行资料，跟住你就将你嘅本金入落呢个户口，之后我会帮你搞噶啦。 咦，唔系用我自己户口？ 哦，本来咧开户三年先可以做 VIP 嘅，嗱而家我偷鸡帮你做，所以咧要做啲手脚嘅。放心啦，我哋会喺蜗牛证券做买卖，蜗牛证券咁出名，你唔信我都信佢啊！ 哇，俾人呃啦！我系 check 到啲户口嘅交易记录啊，但系个户口根本就唔系我嘅。我问他拿回啲钱，他就说个户口冻结了，要入20万去解封啊！ 其实我都被人呃了啊！我在你讲嗰个交友网识咗个叫达人 Ken 的人啊！ 又是我啦 ，B B， 你想拿回啲钱， 好难啊！拜拜。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真正的应用程式正是可以在官方应用程式商店那里下载得到，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透过来历不明的连结去下载投资应用程式，亦都不要在来历不明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式里面输入自己的电子钱包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如果投资公司是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是电子钱包来到收取投资资金的话，这个很大机会是骗局来的，所以大家在投资之前先要了解产品的特性和资讯安全风险才好进行投资。另外万一对方要求大家签署授权书去投资的话，大家更加要格外留神，千万不要随便给其他人用你的金钱去进行投资。 哪有那么多投资达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84%。星期二今日多云有骤雨，下昼雨势会变为频密，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嘅，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啊！记得攞翻把遮啦。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说话的艺术。 嗯，冇错啦，咁就开咗夹着你啦，咁呢个呢有时呢都唔觉意会喺日常生活中试过嘅。你啲我唔知你有冇啲比较深刻嘅记得嘅例子啦。 有。 咁呢我记得呢好多年之前呢，咁因为我懂得一对男女，咁佢哋结咗婚嘅，同埋都系我啲同学嚟嘅，即系大家都叫做 common friend 啦。咁隔咗几年，大家都已经毕咗业之后啦，咁去咗唔同嘅机构做嘢，咁嗰个女仔呢就都有嚟下我公司嘅，咁有一次呢就喺 canteen 撞到啊，咁搭台啦，咁我就食緊嘢，咁佢坐低啊，唔介意我咪一齐食饭囉咁样。你第一句你通常会点啊？你又识佢又识佢 husband， 即系大家都系同学以前。 嗯。 哇，呢个好关键啊！特别而家现代人，我会问你最近点啊？有冇阿乜乜同学？你两个点啊？咁样咯。 你哋两个点啊？咁佢咪结咗婚咯？我又冇咁 嗱，因为 我冇咁危机感啊。 我有危机感噶，因为我最怕原来又分开咗离婚。 系啦， 我真系怕。 当时咧，我就好正常咁啊，系咧，阿边个点啊？咁样。 嗯。 系啊，阿边个点啊？ 冇嘢啊。 佢突然一呆一呆爆喊啊！哗一声喊，跟住喊住话：我哋离咗婚啦！咁样，好似你话斋啦，即系有时咧，我可能我又唔， 我冇諗過，係我唔知啦。第一，因為好好耐冇見啦。咁第二，咁正常咁，我見到你，我問下你屋企人啦。咁、 你身邊嗰個 啊？係啦係啦，咁、我又冇諗過佢突然之，可能佢啱啱離婚，嗰、那個情緒係仲係好好脆弱啊。係，所以變咗咧，我係好似插咗佢一刀咁樣，佢就喋一聲。喊到咧梨花大雨，跟住就话诶离咗婚啦咁。哇！我真系好想搵个窿捐落去，系啊， 真系犀利啊吓！我完全同你所，我写咗四样嘢，我觉得个就系说话之中嘅艺术，或者有啲嘢系我自己曾经面对过嘅，即系希望同大家去讨论下。第一个就系对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唔清楚对方嘅近况，千祈唔好乱讲嘢。 系啊， 因 为 咧呢个就系你啦。嗱，我觉得咧你都未犯下一啲即系唔应该嘅嘢，例如我举一个例啊，呢个唔系发生喺我身上，不过我。听过觉得哇，听完之后真的 O 晒嘴嘅。试完就是譬如阿小强，我知道咧就系佢有个女朋友嘅，都知道佢哋就嚟拉埋天窗噶啦。咁点不知咧就我系我个朋友 ，OK， 我都识佢个女朋友嘅。点不知咧有一次喺一个宴会嗰度，大家撞到，咁跟住咧都谂到，诶、佢可能会结咗婚噶咯噃。咁跟住我就会问一问阿小强，我就喂小强最近点样啊？边个边个你个女朋友点啊？咁小强咧就同我打趣咁同我讲嘅就系，佢已经唔系我个女朋友啦。咁、我就 get 到佢就咦，你同佢分咗手啦？咁我就哇！唉，佢唔系你个女朋友就好啦。其实嗰阵时佢同你拍紧拖嘅时候，我想同你话俾你知啊，你个女朋友啊系好多个男朋友噶，身边你所有嘅男性朋友嘅话咧，同佢咧都好好噶。 咁啊睇， 跟住咧阿小强咧就成块面黑晒，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啦，佢唔系我个女朋友。佢已經係我個老婆。 哎呀！ 佢以為搞啊，以為搞啊，搞啊 get。 佢唔係搞 get 啊！ 個男仔最初以為搞啊 get 啊！ 佢個男阿小強開頭嘅時候， 我之後可能以為 其實佢想講嘅話，佢已經唔係我個女朋友啦。 我老婆， 我就即刻駁落去，我就話：哇！佢唔係你個女朋友， 就 好恭喜你啊！其實我同你拍緊拖嘅時候，我哋側邊嘅人已經想話俾你知嘅就係你個女朋友啊，唔係好人嚟㗎， 僵到無比啊！ 跟住身邊點不知阿小強就喺度講就係佢唔係我女朋友，佢已經係我個老婆。 哇！點搞啊？點收貨？ 你點收貨啊？ 收唔 好啦，即刻飄走啦！ 借啲耳係啦，借啲耳走啦。 所以若果你真係唔係好清楚對方嗰個近況係點嘅時候嘅咧，正如阿小強所講，你真係要試探式地去知道佢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先至好叫做爆啲嘢俾佢聽。如果唔係嘅話，我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咧，啲朋友都系因为咁样而中伏噶。 因为收唔翻。 惊唔惊啊？呢、這个系咪呢个咪好恐怖啊？ 惊嗱，喂，有一样嘢我最近都遇到，我想请教两位。最近又识到一啲新朋友啦。咁嗰位女士咧，结咗婚嘅，有个小朋友嘅，因为睇到啲手机有个小朋友咁。咁佢工作嘅时候咧，咦，我发觉有一位男士同佢好亲昵。即系譬如话食饭啊，又俾啲送佢啊，乜乜物物啊， 咁佢有冇介绍嗰个男士系边个？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但我真系又唔知嗰个系同佢咩关系，我唔知点样开口问。 咩？你而家有两个人，有一个就喺 I G 嗰度，你会见到嘅。 唔系 I G 啊，直情譬如话阿锐，我识到阿锐啦，佢手机我见到佢有噶，系啊， 知道佢有小朋友噶、 你个手机我见到个小朋友， 但 系 又 知你老公系边 个 啦？ 系 你又 见 到阿张张又攞啲饭俾你啊，又啱啱好做亲昵。呢、這个张张到底系咪？ 嗰位系边位啊？咁咯， 我因为都系工作嗰啲人嚟噶，我又唔想好似好。好煞有其事咁样样，即系如果我咁一问，喂阿张张系咪你老公啊？ 唔系，嗰系 边 位咪得咯？你唔使话系老公， 但系嗰个明知就系工作嘅 team 嚟啊嘛，因为我想搞清楚。 咁嗰位边位边位得咯？ 所以我搞唔清楚你个问题系乜嘢？你个问题系你认为嗰位女嘅同事应该就 系 有家室嘅人， 系啊， 但 系 又见到喺。 听 我讲埋先吓，喺个工作环境里面咧，又有另外嘅一位同事，似乎对佢好好。咁你都唔知道嘅就系喺工作环境里面对佢好好嗰位男士，同佢系乜嘢关系？ 冇错。 咁 其 实 第一 对 佢对佢好，可能只系出于礼貌啫，夹送俾佢啊，或者 冇乜嘢。 我有时候我都要夹俾阿 Y 噶，系咪先？ 你唔夹俾我嘅。 我又夹，我系质俾你咯，唔系夹。 系啊，佢哋有威落你个口啊嘛。 除非你见到佢哋真系好亲昵地拖住手拍拖啦，咁样。除非系，咁又或者可能佢已经离婚咧，咁样你唔知道。同埋我觉得系咪一定要知咧？唔知咪算。 如果系同事，你点解会觉得尴尬咧？ 我想知啫。 哦，你八啫。 系咪八咧？可能系八 啦。系咯，八咯，即系想知道啲嘢，系啊。定系你想惊有时讲啲咩嘢会令到对方觉得尴尬？ 系啊， 系 有 会。我真系会觉得其实大佬张咁样讲嘅就系话，即系你 问佢咯。 嗰位同事系你边位啊？你识唔识噶？ 我识噶、嗯，所有人我都识噶。 咁点解？ 点解要尴尬？ 有咩问题？嗯、我系啊，对唔住啊，我 get 唔到你嗰个问题系咩？ 咁其实我自己再消化一下。 O、okay, K， 好、嗯，好好好。 咁你有冇试过啊？马老师有冇试过开咗及着你啊？好似我头先所讲嗰啲咁。 我以前咧成日啱咁唔讲嘢嘅，后来咧读预科嗰时咧就嘴嚼嚼即系成日以为啊老师讲嘢，然后我插一句嘴，有啲多口仔噶嘛。 但点解你又唔讲嘢，突然间会变咗多嘴？ 即系 你中间经历咗啲咩啊？想问系咪 即系 阿肥仔撬你的手之后，你就开始性格大变 啊？ 性格大变。话说嗰阵时咧，如果大家唔知咧，佢有个肥仔咧，成日咧自己手指绑住佢手指啊嘛，系咪先？ 嗰条红线， 嗰条红线啊嘛，系咪先？ 系啊。咁我就開始好多嘴啦，即係有時咁，然後有啲同學又覺得哈哈哈好笑。我好記得梁家人嗰陣時做《天龍八部》咧，佢成一個對白就係、是、我係薛丹人咁樣。 我薛丹人啊嘛，跟住有個狼喺個心口啊嘛。係 啦，咁有一次老師又講唔知講乜，我又好得意咁講，我係薛丹人。咁啊，當然有啲人笑啦。跟住後來咧，有啲同學投訴，佢話即係話呢個人啊，我啊。好多就騷擾，好討厭，真係好討厭。投訴訴去到跟住老師同我講。 咦？咁如果我咁嗰句就好似唔係好咩啫喎？可能因為你 一 路以嚟 一路以嚟飆 up 咗，即係好好乞人憎嘅。可能真係你騷擾緊我讀書上堂，真係有人投訴我。我老師問你，其實屋企係咪有啲事啊？ 哦， 係 啊，係 啊， 即 係原來我屋企 好好喎個老師， 係啊，係啊，佢出於個關心， 你係咪吸毒啊？你個樣 嗰陣時過咗吸毒期， 因為佢個性格有變嘛，係 啊， 佢係由佢冇嘢講，突然之間嘴嚼嚼嘛，咁係啊，總之有一個人嘅就係同之前嗰個性格大變，佢一定係有 性格扭曲咗， 係啊，個老師就真係好關心， 好好你呢位老師， 男老師定女老師啊？ 男老師， 男老師啊， 教國文。是啊、所以我就讲埋啲无聊嘢，以为好好笑，投诉，跟住佢就话：如果你有乜嘢嘢咧，即管同老师讲。 哇，好好啊，呢位老师， 不但不但之冇责怪你，嗬， 系啊，真系冇责怪。咁佢亦都同我讲，以后上堂适可而止啦。咁样 几好啊！ 哇，我真系， 你有冇因而改过啊？ 讲笑咗啦，系真系讲笑咗啦，因为。原来真的挺讨厌的可能，即 我觉得那阵时候应该是 draw attention， 嗯， 系啊， 可能 一些人突然间嘴嚼嚼， 同埋咧 讲 佢咧， 想人哋留意佢。 以前佢潜在你的血里面咧，你已经有一种咧写剧本引人笑嗰种嘅。嘅傾向啊， 可能係啦。 當你講笑話，人嚟笑，你覺得好滿足， 係又開心。 一個講獨獨笑嘅人，啲觀眾拍手咁樣。 係啊， 尤其是年輕人啊嘛，嗰陣時有可能你嗰個形象你未好出嚟，你就會去做呢啲咁嘅嘢咧，去令到人哋留意你啊嘛，係咯。 有種成功感。 咁我就記住老師一句嘢啦，佢話咧有啲説話咧，你講出嚟以為好好笑，但有啲咧聽上嚟咧覺得你好騷擾、好討厭。 嗯。 慎言，佢俾咗兩個字。 你今日仲有冇記住啊？ 有啊， 嗯、 記住啊，慎言。 有冇實行啊？ 你係慎言，你唔係慎言。 哇！你好毒啊！你 唔係我覺得佢就係你好似講俾我聽咁。 好毒啊！ 我都覺得我學到嘢，因為有啲人都咁話我。定係其實我屋企有事咧？ 唔怪你成日屙尿啦，原來你慎言陰功。 是笑是喊是太輕。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 呢一首37.2度吓，咁11:29嘅啦，听紧风骚快活人。咁、我哋嘅朋友们咧，即系我哋街坊咧，都有不同嘅留言嘅、 嗯。 大家又想唔想听？ 想啊！ 佢哋有冇啲咩开口及着你嘅情况？ 佢哋有冇 有冇劲过我呢、這个？佢唔系我女朋友，但系佢系我老婆。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好好难， 好大件事。 听下 O 先。 嘢得罪人，梗系有啦！我哋呢啲日日都讲咁多嘢，不过咧最严重嗰一次咧，其实我都好惊啊！真系争啲上报纸啊！所以咧经历过一次之后咧，我决定咧真系啊，用个脑行先啊，唔好个口咧啊太快咁样讲出口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讲啊！啊，谂三次先讲咧，咁就无往而不利啦。我是阿 O， 我想知系咩事喎、 啊？系啊，争 啲上报纸、 啊。但系其实有时有啲嘢，如果你都谂住系有啲唔肯定，我宁愿唔讲。 冇错 吓，当然我哋做节目真系好难嘅，有时。你唔覺得咩？ 放一部飛先係嘛？ 真係放部飛先，戴咗個頭盔先。大家有時個腦行快過個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于从走过的路中吸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100年来，共青团坚定理想，矢志不渝，形成宝贵经验，是共青团面向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正等候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对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的意见，所以至今未能够就今年7月1日之后的政府架构重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他已经告知特首当选人李家超时间紧迫，希望尽快得到他的睇法，期望下星期将方案提交行政会议讨论，再提交立法会人事编制委员会、财委会和大会。但相信新政府不会等到立法会大会6月中通过之后才物色人选。 林鄭月娥又說，在愛國者治港的選舉制度優勢下，相信就算方案提交立法會審議的程序稍為壓縮，亦都可以在短時間完成。林鄭月娥說，2022年保就業計劃收到14萬僱主申請，但是5月的申請已經佔當時評估16萬合資格僱主的8%，獲保障僱員總人數120萬，亦都有10萬宗申請來自自僱人士。而首批成功獲批的申請，大約45000個僱主今日會獲通知發放5月份保就業工資補貼，總額23億。林鄭月娥說，會繼續加把勁進行支援企業和就業情況的工作，包括接受申請和撥款，希望為企業營業恢復的同時提供更多支援。尹錫悦就職南韓總統的典禮在國會廣場舉行，尹錫悦發表演說，說將建設以民為主的國家。在朝鮮半島局勢方面，他就說將為和平解決北韓核問題打開對話之門，又說如果北韓實現無核化，願意幫助平壤改善經濟。前任總統和家屬、國會和政府相關人士、社會各界代表、各國外交使節和南韓民眾等出席今次儀式。尹錫悦在當地凌晨零時，在位於首爾龍山總統府的國家危機管理中心地堡接收三軍統帥權，開始執行總統職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晝雨勢較為頻密，同埋有幾陣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中後期持續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410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7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7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跌12.2；美团148.9，跌8.1；京东集团205蚊，跌21.6；阿里巴巴85.1，跌5.25。盈富基金19.52，跌6.2；恒生中国企业66.54，跌2.64；比亚迪股份210.4，跌18.2；快手56.9，跌3.2；友邦保险72.7，跌0.3；中国海洋石油10.34，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19，瑞士法郎0.992，加元1.301，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7，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5981点，跌338点。港金报174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36美元，卖出185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村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而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啊，龙尾而家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大角咀樱桃街去住一号银海方向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奥运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南昌站尾呼、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方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旅行。 那时候是30岁，觉得人是要 challenge 自己，那我那时候就缺了一份工，那我就去想最多一年义工的服务。 他是 CIBS 广播人义工旅人 Angel。 无分国界的爸妈， 中文呢我怎样学回来呢？ Because 我有两个姐姐，要讲是非就要 find another language。 他是 CIBS 广播人菲律宾裔港人 Marco。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在我人生里面咧，试过两次，两次吓， 好尴尬嘅， 系撞我。又唔知好尴尬，但我諗我当时我的表情呢係会俾对方一个呆咗嘅感觉啦、即係呆蛋咗嘅感觉。 你讲嘢咁叻係咪，但你都会 呆咗 囉。 咁呢件事肯定好大件事。 两次添啊，不同嘅对象都分别试过。有一次呢就好多年之前啊，咁喺一个类似一啲雞尾酒会，即係总之大家都开心心咁。 识唔识啊？ 你 有识有唔识啦，即系啲人啊。 系系系，咁但系有一个男仔，即系平时都系同事嚟嘅，咁样突然之间嗰日咧，佢同一位女士一齐啦，咁咁都冇乜所谓啦，咁即系有男有女噶嘛，咁但系突然之间佢话，呢个我太太咁样，咁当时我系呆咗好几秒嘅， 点解啊？ 因为嗰、那个佢嘅太太同佢嘅外形年纪一睇咧，系你会觉得系相差好远，好远，系啦，即系就算佢系佢妈咪咧，都完全你唔会意外嘅， 明白？ 系啦，咁所以我系我谂翻转头，我觉得系咪好冇礼貌？因为我样呆咗一阵，咁样样咯，即系我唔识掩饰我嗰种嘅。诧异啊， 明白， 系啦。咁另外隔咗好多年之后，又另外一次喺街上面又撞到一位唔系成日见到嘅朋友。当时佢侧边就系企咗位女士，咁我就谂下啊，系咪佢家姐咧？我又系唔识反应啦。直至佢自己介绍，哦，我太太啊，咁我先识得。哦，咁样咯。有时呢啲。好，我冇犯錯到，即系我唔會。咦，你家姐啊，我唔會講啲咁嘅。 冇錯。 但可能我表情已經少出賣咗我，即系我係有啲。好好啊，即系嗰啲，但系唔知咧，可能即系我唔系好识掩藏呢啲诧异嘅表情咯。 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大家都系要留意嘅，特别系而家咧， 而家呢个世代， 尤其是系而家呢个咁嘅世代，亦都系冇所谓噶啦。你可能会见到有一个好后生嘅男仔，同一个就系成熟嘅女人喺埋一齐，可能嗰个就系佢嘅老婆，或者系佢嘅另外一半，调翻转亦都有。咁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而家真係要小心啲咯，就唔好懶係咁樣。係你同你阿媽一齊出去買嘢啊？ 甚至啊，你有啲見到嗰個唔係你阿爺啊？嚇，唔係喎，係阿爸喎，原來嗰個唔係佢阿爺。 我都即係個呢啲好尷尬。 樣子比較真係白白嘅，拖住個小朋友，佢未必係佢孫嚟，可能佢仔。 因為已經冇所謂噶啦嘛，而家係咪？ 嗱，我覺得我自己控制表情就幾好嘅。 因為你都冇表情。 哇！嗱，冇表情是一种很难做的表情的。 我啱想讲， 因为你都冇表情，你唔使控制啦。 同埋我会问呢位系， 我又讲错嘢。 冇冇冇冇， 我啱啱就想话系啦。 你系冇表情噶嘛？你系 但系佢， 你成日都系咁啊嘛。 佢呢个高深嘅，个功力系坐咗廿年马桶咧，佢先练到出嚟。 佢唔需要有高深嘅练力噶嘛，佢根本就系个冇表情嘅人。 系， 我你继续讲啦。 唔系，我就系话我自己控制到，冇事冇事。 你就觉得你自己控制到， 即系我唔会有呢啲咁嘅 surprise。 我控制唔到嘅，有时我 唔会。啊，同埋通常呢位系咁样样，即系预咗太太咪 打个哈哈咁。 系啊，咁就算咯，系啊，咁。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嘅就系讲说话之前嘅话咧，其实我谂最重要，好多人都犯咗呢个错误嘅，就系讲说话之前嘅话，其实最重要嘅系聆听。 嗯系。 我发觉有好多。人其实都唔听人哋讲嘢嘅，佢就净系想自己一卵嘴讲晒自己想要讲嘅嘢。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唔系一个好好嘅对话。以及就我会觉得咁样咧，系会好容易出乱子嘅。 系， 因为对方可能系有好多嘅说话当中嘅话咧，你系应该要好好地去咀嚼，同埋去消化佢究竟讲嗰啲咩嘢。系啦，咁所以其实 我有望住佢。 唔系真系噶，我觉得呢一样嘢系说话嘅艺术，第一样嘢嘅就系 先 聆 听 后说话。 嗯，冇错，系。 好，街坊方面咧，又话 Kitty 啊， 好啊， 听下 Kitty 讲咩先。 嗯， 我讲嘢有冇开口及着你，应该都有嘅。咁样通常嘅情况就系可能未必好了解对方嘅一啲经历嘅时候，讲咗一啲好直率嘅嘢，后来发现咦唔系，可能佢真系崩口人忌崩口碗，唔知会唔会令到对方唔开心。咁呢啲都有嘅，有时真系冲口而出咧，就唔记得咗人哋背后嘅故事系点啊，仲谂住搞下笑咁样。咁呢个就唔系咁好啦，但系又真系好难避免嘅。咁所以。你話有啲咩技巧呢？我諗可能講嘢嘅時候呢，就盡量面帶笑容啦，就算講錯咗嘢，對方都唔會咁難受先啦。首先咁第二呢，就係要一路講嘢嘅時候都要觀察一下對方嘅面色。咁你就發現原來對方好似即係有啲面有難色嘅時候呢，你都唔好咁脆弱啦。係啦，因為通常講錯嘢嘅時候呢，就係自己講到太興起嘅時候呢，就會講到過咗火囉。 我有时会即刻补一句嘅，如果你见到佢开始个面开始有样，我就喂，头先讲少嘅咋， 系啊，开始面窿， 希望可以兜翻少少咯，会有咁嘅情况，呢个咪就 系 又中咗头先我哋第一样嘢咯，就系唔清楚对方嗰个情况之前嘅话，慎言最好真系唔好讲。 好，翻嚟继续我哋今日讨论区吓，就系、是、开口 及着你。 牛脷豬脷啊！ 揀好香水趁髮型布係轉了真皮，穿好新款戰鬥服，笑像也變不羈。而鈴聲響了街邊，連忙回避。Baby on my way， 過足散集衝入獵門。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預備驚喜。懸浮於半路太久。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一口。伸出到马路，原来回收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呢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分于半路太久。 咗你，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连环不可 miss 的 E。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酒暴醉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Elevator， 我喜歡這首歌裡面所說的那些情景、有時你剛剛按鈴鐺之前你才看到剛剛過了你那層呢很谷氣、啊、你明白嗎、即是譬如你十樓剛剛拿九樓 好遲 就要搏命嘟嘟嘟以為它快一點 你落到底再上回來樣、好啦那你街坊呢還有幾位還有兩位的 好、 首先聽下誰先聽下聽下 Otten 好嗎 好、 原來是這樣的欣欣 欣欣 有沒有試過不小心說話得罪人家有啦尤其是年輕的時候跟朋友相處方式那時都是即你窒下我我就窒下你啊！大家互相揾啲嘢笑下大家咁样，但系咧好多时咧笑下笑下咧，唔知咧就过咗火位，又或者系讲到某一个位咧，系突然间令到对方着咗嘅。咁啊试过一次，即系又系同啲朋友喺度讲笑啦，跟住我唔知讲咗句话啊，系咯，你个样咁似史力加咁。其实基本上咧以前都试过咁样笑佢噶啦，不过咧嗰以前嗰十次都冇事，但系嗰第十一次咧就唔知点解咧，佢就发好大脾气啦，就嬲咗我哋咧。冇同我哋講嘢成個禮拜啊，跟住後屘即係等件事即係時間凋淡咗之後咧，先即係好翻咁樣啦。咁事後都反思嘅，會唔會咧係即係其實佢之前嗰十次都已經唔開心咧，即係一路累積到第十一次先爆發出嚟咧？又或者可能佢咁啱第十一次咧，先至突然間覺得心情唔好，先至覺得啊俾你踩中咗咁樣。咁冇噶，最尾個解決方法都係即係大家講嘢之前，即係要三思咯，諗一諗咯，唔好個口快。个脑咯，即系有啲咩系讲笑讲笑，但系都要知分寸嘅。 会唔会佢个朋友最初唔知斯利加系咩样咧？后来睇到原来先 唔会啦。 我觉得嘅就我反而我都系谂紧呢谂紧呢个问题，我就系话其实佢系咪即系如果你系咁，你系嬲嘅，咪就系因为你自己都知道自己似斯利加咯。 咁你嬲唔嬲？我哋话你块面长啊。 咁事實係， 咁佢真係長啊嘛。 係啊，我好多地方都長。 咁或者個人真係自私嚟加啊嘛，真係 唔 等於 你每個人唔同嘅、真係有冇所謂嘅呢啲嘢？嗱、我又講翻個故事俾大家聽下，喺國內好多嗰啲公司咧都會請啲人翻嚟做下説話技巧啊，乜乜乜啦， 香港都有， 多 有嘅， 好、多。 要 train。 咁嗰時咧，我亦都去，因為個朋友叫埋我去，喂，去聽下。咁我話：，好， 喂，你教啊？係啊，我想。唔系啩？即系你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嘅，真系。 而家你安乐啦，安乐啲未啊？ 唔系我， 唔系我教，唔系我问你安乐啲未啫？ 安乐好多，我就会觉得呢、這、一个古仔又可定成 系啦，冇错系。咁嗰次咧，嗰个人咧就讲一个人到底佢有内涵同冇内涵会点咧？佢就攞咗个玻璃樽，就攞咗啲波子。咁啊，抌咗幾粒落去，然後拎翻 去。越空嘅，越空。 哐哐哐哐哐，哇！你係咪覺得好嘈啊？啊，係啊，係啊，因為咧呢個人咧冇乜料到，即係佢用呢個比喻嚟嘅啫。嗱，呢個比喻啱唔啱？我哋唔喺呢度討論啊。 啱，因為我咪就係咁咯。 啊，哐哐哐哐，哇！好多聲啊，咁跟住又，又擺多啲，冇乜聲啦。當你擺滿曬嘅時候咧，係冇聲嘅。咁佢就話，即係個道理就係話，當你裏面有好多嘢嘅時候咧，你未必成日出聲嘅咁樣樣。於是每班總係有啲多口仔啦，好似頭先我講我自己。不過呢個多口仔咧，今次並不是我，有個人又懶性咁樣出嚟啊，咁啊即係抽起幾粒。佢話：如果就算你有多嘅時候咧，啲聲都可以好聽嘅，咁啊轟轟轟，砰！個蓋飛咗，佢冇領實，砰！成地嗰啲波子。好尴尬，全班静晒，个老师又望住佢，个老师冇嘢个表情，而反而整碟波子嗰个咧，成面红晒，然后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执翻晒落去。咁跟住个老师就话啦，嗱，大家睇到啦，好彩在座嘅好多都系有料嘅，就唔出声，冇乜声出。咁而呢一位同学咧，佢系好多嘢讲，但系。佢慢慢將啲波子擺翻落去，擰翻個蓋咧，其實冇聲噶啦。希望呢位同學咧都可以充實多啲，即係增值多啲，咁將來佢講嘅嘢咧就好有份量啦。 即係佢令到呢件事咧，就大家冇咁尷尬，因為佢真係破壞咗佢嗰個例子，令到人哋好尷尬。就算你認同佢講嘅嘢好，唔認同佢講嘅嘢都好，我覺得你都即係禮貌啲咯，就係咁啦。 OK， 咁、最主要就係佢唔記得擰實個蓋啫，即係冇補飛啫，講嘢係咪先？ 前半段是 OK 的，是后半段好像不甩，不关事，有点牵强， 不要紧，可能他 get 到的就是这样，是都啱嘅，都啱嘅。 OK 啊，好，好，另外呢我哋阿陈太 Ada 杜文 丽，我是一个挺敏感的人嚟嘅，所以咧好多时咧我都会讲嘢几小心嘅，因为我喺啲公众场合啊，或者喺一啲工作上嘅地方咧，我见到一啲人咧，我好快咧我就会谂到呢个人佢会唔会有啲字眼，或者有一啲嘅话题，佢系容易即系觸及到佢嘅痛處咧，或者佢係會唔中意咧，或者佢係會覺得我喺度話緊佢咧，咁我嗰啲我就會篩走咗佢先嘅。咁我覺得同人傾偈有無限咁多嘅話題，咁何必要講一啲係有機會令到人哋唔開心嘅嘢咧？咁我就會盡量講一啲另外一啲嘅話題咯。咁呢個係因為我即係。咁耐以嚟，咁多年以嚟都係講嘢小心咯。咁但喺朋友間咧，就啱啱相反啦。我就會通常講一啲嘢，我就一講就講埋去噶啦。我唔會轉彎抹角啊，唔會走去即係轉個頭嚟挖苦你啊，或者係隱隱晦晦啊。咁我唔會嘅。係朋友嘅咧，我一般都係一句就講出嚟噶啦，或者我話你就係話你噶啦，我唔會即係大家避避忌忌啊咁樣嘅。咁如果我因為咁樣而得罪咗朋友，我一定知。因為他一定會當堂黑我面啊，或者去話翻我啊咁。咁但係蘇花咧，真係都冇乜朋友係有咁樣嘅俾我感覺到咯。咁所以我會覺得，無論私底下或者係公開地，我都好少去講錯嘢去得罪到一啲人嘅。除非我好憎嗰個人啦，咁我係即係有計謀咁樣去鬧話佢啦。咁但係我都係即係好少去好唔中意一啲人咯，即係我比较少嘅，咁你话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即系讲说话会啲技巧啊咩？我觉得好简单，就系你千祈唔好讲咁多嘢，尽量少言。即系当你咧越讲得少，你错嘅机会咧就越少。 所以马老师你嘅冇表情嘅战术系好嘅，冇表情就冇。又冇嬲，又冇唔開心， 係咪？我又覺得自己掩飾得好好， 係啦。 最緊要係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係啊，好好，係 啊，自我感覺良好。 係啊，不過我覺得陳太都係一個講嘢好小心嘅人，佢覺唔覺得？ 其實呢個圈大部分人 我真係唔覺得，我只 不過 覺得 佢係 佢係一個好真嘅人。 哦，係 係啦，同佢講嘢係一個好小心嘅人嘅話，係兩碼子嘅事嚟嘅。係啊，咁我會贊成佢咁樣講嘅就係你睇下對乜嘢人就講乜嘢説話咯。同埋覺得有時若果你真係講説話得罪咗人嘅話咧，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同人道歉。 睇下你咪有心啦，係啊， 知道。 哦，有冇心都要道歉。你冇心嘅都係因為嘅就係你唔聽人哋講嘢啦，或者係你唔喺嗰一刻你冇顧到佢嘅感受咯。有時都會有咁樣噶嘛，咪講聲唔好意思咯，對唔住咯。 我哋有冇令到你唔舒服啊？ 冇。 有冇令到你好舒服啊？ 有。 唔係嘅，睇得出嘅，有時睇得出嘅。 你睇到我個樣， 睇到。 依家係咩啊？我 而家你有少少不爽。 再望多次， 拳頭唔係好硬。 再望多次啊！ 少少不爽，而家咧，而家就好啲啦，因為即調校一下自己嘅感覺，唔好俾我有一種就係真係好唔舒服嘅感覺。 好啦，嗱，快到12點，密切留意今日咧係馬老師漂流教室再續。是吗 情缘。 没错我告诉大家在续前缘之前我会送一粒彩蛋给两位。 哦两粒行 不行是不是臭的 我们一人一粒不是两粒。 彩蛋怎么会臭的 有的那些叫臭彩蛋的嘛。 我没见过我也不会。 最近 送一粒彩蛋。 我家人先去看有一套戏啊。等彩蛋啊，嗰啲實有噶嘛，嗰啲咩 收尾嘅時候出 credit 啊，今次話嗰個彩蛋扯咁嘅咋咁啊？ 但我今次出咗嗰個彩蛋仔俾你啦。 彩蛋通常都係擺尾喎。 唔得，我 先嚟彩蛋 先 啊！先 嚟彩蛋， 食彩蛋先。食完先食主菜。 每次见也未停期。 事件也像预期。每次见似没别离，招呼不周都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新婚，天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过路，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得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坚持，每次见也未定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更配为老友知己。每次见也尽如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 今天叫做老伙计，快到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好似呢个嚟紧天气咧，都会比较不稳定吓。睇天文台嘅预测啦，未来数天有骤雨，雨势有时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个礼拜嘅气温亦都会稍低啦，因为落完雨啊嘛，咁通常都会嘅。咁可能你如果怕热嗰啲咧，会觉得舒服啲添。 冇错。 好啦，十二点钟之后，我哋咧呢个重头巨炮啊推出。 系啦，先嚟有一只彩蛋，系啦，食咗先讲。 马老师嘅巨炮， 冇错，系咪即系咸蛋咧？ 如果北韓實現無核化，南韓願意幫助平壤改善經濟和民生。尹錫月在當地凌晨零時，在位於首爾龍山總統府的國家危機管理中心地堡，接收三軍統帥權，開始執行總統職務。天氣方面，驟雨正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4点，跌567点，总成交金额8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7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4，跌12.8；美团148.5，跌8.5；京东集团204.6，跌22蚊。阿里巴巴85.5跌5.3，

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开始今日礼拜二嘅 floating classroom 咧、我哋有马老师喺树下， 彩蛋， 掹只蛋出嚟先， 彩蛋。哦，佢写嗰本书， 上海旅游书， 攞嚟睇下，攞嚟睇下。 唔系我交俾阿瑞瑞先，里面仲有彩蛋嘅， 里面仲有。 但系有冇你嘅作者嘅生平啊、介绍啊？ 图书馆噶， 图书馆度借噶， 系啊，藏书嚟噶呢本，你估 劲嘢啊？ 有冇佢个样噶？ 得五个人借过。 唔係有一個係佢，仲有一個係佢， 有一個係跟我啦， 都係佢。 喂，有冇佢作者名啊？ 有，一定有。你再揭啦，再揭啦。 睇下先，係 有啊。 點解後面有人寫嘢嘅？喺你本書度寫嘢嘅，好難睇。 拆咗佢。 交代一下先，這個呢个咧就系话马小强嗰时讲过咧，佢写嗰啲旅游书嘅， 系啊，曾经出过一本上海旅游书嘅。 睇佢个样噶，哇，好似啊呢个样， 真系几似啊！ 出嚟行走江湖可以用呢个人， 系啊， 马小强， 你攞嚟， 系啊，再揭啦，再揭啊，唔系阿蕊啊，你再揭先， 哦，再揭先， 再揭先，再揭先， 我都要听你嘅指示啊， 系啊， 犀利啊吓，哦，仲有吕洋同埋梁继章做写序 嘅， 系啊，你记唔记得啊？ 通常嗰啲我唔中意嘅嘢，我会。忘记嘅人生样嘢都记住好辛苦。 我明白、你个罪系罪孽个罪。 系啊，冇错。我人生写过几次罪，最有罪恶感就系呢次 嘅。系真系。 介绍啲唔知好唔好。 但你写得好好、啊、喎，你话书本有好多种，有嗰啲封面设计得好精美，亦都好吸引嘅。当你翻开本书嚟阅读嘅时候，里面乜都冇。 而呢本咧就系、是、连封面都冇。 唔系啊，你净系赞个封面好好，但系内容系乏善足陈。你呢个罪写得好诚实、 啊。我都觉得系非常好啊，系啊。 虽然我咁憎你， 你唔记得咗你自己写 我都唔记得啊，林仔。 好好睇啊！ 我唔记得，我完全唔记得啊！ 你未读晒。如果用一本书嚟形容我写噶，如果用一本书嚟形容小强咧，佢应该系一本封面比较简陋嘅书，严格嚟讲系丑样嘅书， 大家唔会攞气嘅书。 系啦，不过从佢平常对我所讲嘅生活琐事，以及佢写嘅文章咧，都令我对佢另一种体会。 有吗？ 我梗系要往佢面上贴金啦，平常嘅事咧，到佢手上变得好有趣， 系咩？ 其实我心里边变得更平常， 系 咁啊！知道出版呢一本咧，吃我玩乐上海咧，我都非常渴望一看，等等啦，咁 样。你有冇睇过噶呢本书？ 佢写序嘅先未有噶。 你有冇？咁你有冇送翻一本俾人噶？ 应该有啦。 帮你写序。 唔系，我应该有。仲有一个雷宇阳，我都有送俾佢。 哦。 嗰时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系啊，好耐啦。嗰陣時我哋三個做 晚間節目， 晨節目十二點到兩點，好 十二點到兩點 凌晨啦，係啊， 鹹濕節目啊， 唔係 man's talk 啦，差唔多都係嗰啲， 係 啦，哈魯夜歸人， 星期六晚，哇，好開心㗎， 一定係嗰啲啦， 係啊， 係啊，有啲人唔出得街嚇， 係有啲人唔好講， 我驚你講咗 呢個年份有冇寫㗎？ 2003-04度啦，應該有嘅，後邊嗰輩仔。好耐啦，十几年啦，但系咧，当然啦，呢个旅游而家冇啦，因为呢本书咧，佢已经收埋咗噶啦。 我打听，因为俾人投诉得多啊，所以唔敢再俾人 过咗时啦。佢啲嘢过咗时啦嘛，可能佢叫你唔知去边度拆咗啦嗰度。 系啊， 2004年， 系啊， 零四 哇，十几年咯。 旅游书其实真 系 好大，系 啊，好即系个生命比较短啲， 冇错， 同埋嗰阵时系兴呢啲咁嘅。 薄一一嘅書啊，即係呢本涼書咧。 經典百年老店，回味無窮。美景古巷無限好，古碗手信買不完啊！係啊，哇，有你嗰張相喎。 係啊，梗係有。 同啲人去飲酒。O K 啊。 唔係嗰次真係好好玩嘅，真係好好玩。去咗好多地方，自己又要做啲功課啦、資料搜集啦。總共用咗兩次。 呢個係你邊位啊？有啲外国女士，有啲 咩翘住手，翘住手，未未俾钱喎，系咪 ？OK 喎， 即系我觉得好玩嘅，系真系几，你又要做功课啦，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呢个算系成功嘅项目嚟。 我俾啲掌声你，俾啲掌声你，系啊，都叫做有本嘢揸手啊， 即系冇呃你哋啦，冇点啊你哋啦， 好， 系做过 真 都做过啦， 但系真系太少人借啦。 卖到几多本啊？嗰时 唔记得啦， 得几个人， 真系几个人借啫，跟住冇人借啦，跟住系我啦，最后嗰个就 系 我啦。2022年， 喂，你有冇收埋咗？点解你借到嘅？ 唔系，我打去，我知道图书馆有嘅，我好耐之前已经知道图书馆有啦。 图书馆好犀利噶，有时好多藏书。 系啊，但系呢本书咧，因为年代久远啦，佢就唔摆出嚟借俾人啦。 啊哈， 就收埋。 喂，好奇怪，你呢本书第一下咧有人借嘅咧，就系2006年。跟住你2007年分別咧就有三個人借過，即係跟住就冇呢一隻股， 係咪已經收埋啦？ 可能收埋咗，可能已經收埋咗啦。2004到2007、2003年已經唔 update 啦，好多嘢都。 即係你睇下 library 就你講埋本書名， 係啊， 我想揾呢本書， 可以嘅，可以。 我知， 係啊，咁咯， 非常 好玩嘅，好玩嘅， 好， 係啊， 好啦，翻嚟我哋今日禮拜。 好， 漂流教室 彩蛋都食完啦，好系咁。 有冇咸味啊？ 吓咩话？ 有冇咸啊？ 咸蛋咯，我觉得呢个有啲嘅，等我揭下先，里面一定有啲夜生活嘅，系咪？系睇下睇先。哇，大酒店啊！你叫人哋去开房啊，带人哋去。 我以为佢讲北角啲大酒店。 你睇呢间房。 是不是图片来的？你真的自己拍的？ 自己拍的，不是有些去过，譬如那间餐厅提供的， 他会招待你去， 是啊， 跟着你拍张照片，就好像现在的网红那样， 是啊，有些他给一些 stock photo 你的。 嗱，都话佢噶啦，你睇下，你睇呢个女仔， 夜生活啊， 夜生活啦， 跳艳舞啊， 哇，你都真系重口味， 好啦，喂， 夜夜舞不停啊，佢话， 我真系有个咁嘅 caption 啊， 系啊， 哦 ，OK 啊， 犀利啊， 嗱，夜夜系都， 夜夜舞不停，方便舒适。女仔， 咦呀， 咦呀，借我睇。 嗱，马老师，今个礼拜延续上个礼拜未讲完嘅， 冇错，就系五一黄金周，排曹斌，系啦。上次又讲咧，因为黄金周咧就帮一个同我咁上下大嘅朋友。年紀啊， 我知啊， 就因為佢香港人嚟嘅，佢就喺東莞有一個別墅嘅項目，而嗰個項目咧就係香港嘅上市公司負責嘅。 我谂翻起上次呢一个位置就讲唔落去啫， 系 继续啦。 咁因为咧，我哋黄金周都做嘢啦，咁我同我 friend 咧都算朋友啦，即系识得耐，就谂住咧做埋最后一日啦，然后我哋自己一齐玩一日啦，跟住我哋就翻香港自己放假，就系咁嘅意思。咁佢话好啊，咁因为佢。成績都幾好，因為黃金周佢真係賣到幾間別墅，對佢嚟講真係算好。咁我就話不如咁啦，因為我睇到佢嗰啲 sales 咧好靚，因為你知啦，別墅嗰啲咧，佢一定要係啲靚女。 其實唔單止啊，你見到啲車展啊， 係啊，全部真係啲 性感女郎。 好靓嘅， 唔系车子我都唔知点啊！啲女仔要着得咁少， 系啊，趴喺度咯，多数趴喺度，唔准企直。 佢俾你影相啊嘛， 系啊， 影出嚟靓啊嘛， 系啦， 乡居美人啊嘛， 系啊。咁我就话喂嗱，今晚我又叫我啲同事一齐去玩，你都叫埋啲同事一齐去玩，好唔好？ 嗯， 好啦，咁样样就喺佢，因为佢喺别墅区咧，你里边有啲 club house 喺度嘅，就攞个 就夜夜笙歌啦，谂住系嘛，即系好似你夜夜舞不停。 睇到眼琼琼， 咁我谂住，喂，好正， 得闲谈谈情。 咁因為佢有個科，同埋我唔係話揾 佢有咩？佢有科， 有個科啊，即係有個會堂咁啦。 你諗住喺會堂玩咩？你叫咗呢嗰啲女仔嚟？ 我哋因為有隊樂隊啊嘛，同埋因為我 friend 咧， 搞個 party 係咪？ 係啊，搞個 party， 大家吃喝玩樂，總之啊，大家 跳下舞， 盡興今宵，飲性。飲性就大家，然後就咩啦？ 亂性，先飲食後亂性， 冇錯。跟住就 性完可以再性， 未必得。呢個未必得，唔敢保證。 Cheers 啊！唔係可以性完 咁我冧咗咪性唔到咯？ 咁你又真係走兩位， 你可以唔使飲咁盡嘅。 係啊， 咁咪扯盡啲啊嘛，咁高興。咁誒夜晚齊曬人，哇！我見到好開心啊，因為佢嗰啲女 sales 同事咧真係好靚，同埋咧因為咧平時咧就著制服、恤衫啊、裙啊、外套， 一著翻 casual wear， 哇！ 英大嘅大個地方啊，我講 係啊，即係個殼啊，殼係咪好大啊？ 佢仲有個露台，個露台都 哇，個露台真係大到不得了啊！ 露台梗係會啦， 好鬼吸睛啊，真係，大露台啊！ 小心啲啊，有啲係僭建嘅。 一踩冧啊！嘣一声跌你落街啊！ 唔怕，佢潜期下面有啲嘢撑住噶。 哦，佢我惊日久失修咪就系。 唔会，我哋成日保养噶嘛。咁啊，因为咧，我哋有一队乐队啊嘛。咁、 其实你系咪有啲期望嘅？你对嗰晚， 佢一定有啦。佢叫得嗰 咪咯， 系啲粉红色嘅期望嚟啊！ 一定啦， 梗系啦，都唔呃你啦。你谂下， 桃红色、粉红色都太淡啦。 系啊，争啲叫佢个司令唔该装啲镜喺度。你明唔明啊？ 男人是否都一样？ 即系嗱，因为佢嗰啲 sales 就系佢啲同事，咁但系咧，我嗰啲譬如话 model 啊，就都叫就系我请佢翻嚟啦，咁又好似唔系几好咁样样。 咁啊，全场得你同呢个男人，全部都系女人嚟咧。 系啊，仲有队 band， 仲有队乐队。 队 band 都唔会同你哋一齐跳舞啊？ 系啊， 因为佢哋都要咩啊嘛，要打 band 噶嘛。 唔系佢哋唔使啦，因为唔系工作嚟噶啦，唔使佢哋啦，系啦，就变咗。嗰啲我朋友嗰個地產公司裏面有一啲男 sales， 佢哋都玩嘅，就由佢哋去彈 band 唱歌， 即係開 party 啦， 開 party， 即係一班男仔加班女仔啦， 好開心。跟住咧，仲有我仲因為呢一單嘢咧，我同佢一人俾一半錢嘅，自己銀荷包，咁就請咗食嘢都有嘅，就巴西燒烤。因为佢哋中意食巴西烧烤啊！ 有乜分别啊？ 听个名嗰啲好劲咩？你估你系咩？法国烧烤，你讲出嚟劲啲噶啦，可能咪又系食肠仔，都系鸡翼， 同埋鸡翼， 冇咁好啊！菠萝啫， 你求其作个名系咪先？ 系啊，佢真系叫巴西烧烤， 哥伦布烧烤咁又点啫？咪又系食鸡翼？ 我真系九龙烧烤， 都话冇鸡翼咁好啦。 尼敦道烧烤， 菠萝啊，有 冇谂样？咁大我哋 知啊，系啊，肠仔，我话咦，跟住咧个即系巴西烧烤又嚟啦，咁啊着晒嗰啲巴西衫啦。 我只不过系烧烤嗰个人扮成一个巴西人啫、 啊。跟住我话：咦，点解有两个女仔咁熟口面嘅？跟住、我老板话俾佢听：系啊，嗰两个女仔咧，日头喺你嗰度做 part time 啊，而家咧夜晚 做巴西烧烤， 好进取啊， 好 辛苦啊， 好辛苦 。跟住我同我老板讲，其实唔使啦。即系大家即系围围围啫， 你叫佢除咗衫佢， 即刻同我除啊嘛， 唔使着嗰啲制服， 冇理由要咁辛苦嘅。 系啦，即系嗰啲嘅咧，嗰啲 ruffles 嗰啲嘢咪喺度咧，同我除晒佢。咁样， 就算唔除都掹低啲。 咪系咯，巴西啊嘛，使咩要啲咁嘅嘢啫？咪又食嗰啲嘢， 系啊， 咪又热气。 都唔系啊，我哋主要系。有菠蘿啦， 有涼茶飲啊， 冇涼茶飲，但係有 菠蘿係咪真嘅菠蘿？ 真係菠蘿，佢燒然後批咁樣。 唔知你有冇密碼噶嘛？ 係啊，咪就係咯。 菠蘿有咩密碼？ 係啊， 冇密碼噶，係啊。 大菠蘿咯， 啲大嘅喎， 大樹菠蘿， 大樹菠蘿，哇！大樹菠蘿好多人食咯，依。 我中意自私食。 咁嗰晚結果有冇啲咩嚇結果咧？ 一路開始玩咯，咁大家好開心啦，唱歌啦，跳舞啦。咁跟住有人起哄，抽奖 哦， 抽奖， 你哋冇预备呢个项目喎？ 冇，即系谂大家嘻嘻哈哈饮下酒，唱下歌，跳下舞咁算啦。突然间有人起哄话， 嗰个系咪你啊？ 唔系我，因为佢哋话知道卖得好啊嘛，卖楼，咁佢哋有 commission 咁 都啱嘅， 系啊，咁 打 工仔都个老板都会即系 有啲利是啦， 系啦，咁抽啦，咁佢话嗱，因为咧大家都系 辛苦啦， 就冇所谓嘅，边个抽都冇所谓。 吓咁啊，诶，佢又问我，喂，揞唔揞啲钱出嚟啊？我是但啦，攞千蚊咯。 咁孤寒 嘅，你买一层楼， 系啊，分十个、啊。 咁孤寒 嘅，我覺得佢會咁。 唔係我冇買樓，我冇錢賺噶、嗯。不過我朋友話，即係費事好似佢一個人出，我又唔出咁樣樣、嗯。即係大家開心啦。咁佢好似都係攞一二千啊，因為佢唔想嗰個 difference 太大。 是因为你出得少嘛， 因为你拉低咗个区， 可能系啊， 即系你出五千咁，佢咪出一万咯，即系咁样嗰只咯，有冇谂过啊？ 唔收尾点啊？ 唔紧要啊，你继续讲，希望你讲晒为止。 哦，一定讲晒， 我哋唔好窒住佢。 我已经冇出声好耐啦。 哦，系啊，好， 你好耐啊， 由抽奖开始讲起，系继续。 O、okay, K， 抽奖咯，咁点抽奖咧？因为就咁样抽奖好似冇乜刺激咁样，谂咗个方法，嗱，打电话。抽到咧，譬如话我打电话系，譬如话零零四手机零零四系尾嘅， 系边个响？ 即时打俾佢，即时要响，但系咧要讲一句密码，你先可以得嘅。 嗯， 因为密码你当系大菠萝啦、嗯，即系你一攞住电话就要话大菠萝， 咁好易啫。 我哋嗰啲梗系冇咁正经啦，衰衰格格嗰啲密码啦。 嗯， 于是开始嚟咯。第一个先抽一百蚊先，因为由一百蚊到二百、五百一路咁样跳上去。 嗯， 大家一路抽咯，哇，好开心。但系咧，我发觉咧，抽嘅同时咧，嗰边咧已经有啲人咧系乱晒性啦，即系饮到啲酒咧肥啲肥力噶啦。 系啊，你一有酒就要人乱性。 好乱，系啦，咁唔紧要啦，抽啦咁样样，抽抽抽。抽抽到咧有一张咧，佢唔知道我朋友喺边度攞翻嚟嘅，就是、一张五星级酒店嘅 一晚，瞓 一晚， 嗯， 即时可以用噶啦， 嗯， 即时 即 系 今晚就可以， 今晚就可以用噶啦，哇！大家又即刻醒晒啦， 嗯， 我其实都想抽啊，你想唔抽啊？ 你一个人 咁啊，咁样好过你抽二百蚊啦，系啊， 系啊， 如果系咁样， 瞓一晚舒舒服服， 我今晚都有瞓一晚，我听朝先走嘛，啊、你头先话 系啊， 我有留心听书噶， 我 即系继续啊， 抽抽抽，跟住个女仔中咗，好嘢，大家好开心啦，算啦，我唔识佢嘅系咪？咁啊，差唔多得咯，走咯。走我谂住都系即系翻屋企，然后瞓觉，第二朝翻香港噶啦。 嗯， 走，跟住咧， 个女仔叫住你， 真系好鬼醒。佢揸车， 嗯、 我冇揸车，我嗰阵时大陆冇车牌。 嗯哼， 跟住卜卜，因为嗰个别墅区嚟嘅。 咦，嗰啲有啲钱嘅喎，系嘛？那个女仔 有 车啫嘛， 车同埋因为佢嗰个别墅区翻工咧，佢哋通常有车噶啦。如果唔系你冇人坐巴士翻工 啊？嗰啲高尔夫球车啊，其实 唔系私家车，系、 嗯、 啊，有个牌喺前面嗰啲车嚟嘅。 嗯， 卜卜咩事啊？搞低个窗。你识唔识去呢个酒店啊？ 嗯， 哦，即系咩？ 嗯， 我唔系好熟路、啊。你 可唔可以带我路啊？ 系啊。 嗯。 喂、哎，好啊，好啊，即刻上车。哇，后边仲有三个女仔喺度。 嗯哼。 我话喂，我佢话一齐去啊，你唔介意啊？嗬，我唔介意，人多啲好玩啲啊嘛。嗯、 人多 人有谂过同你玩咩？ 系啊，知啊， 系咯。 呢个说话都 想叫你带路啫嘛。 系 啊， 人多啲好玩啲、啊。 我 阿叔，你系咪谂多咗咧？ 我想问你， 一定系佢谂多。 一定系、嗯、你两个会谂乜嘢？如果人哋叫你上车 谂啊， 我唔会咯。 系咯，你唔识唔识路啫嘛。 真系唔会谂啲咩嘢咯。 系 系啊。 咁我如果谂咗系咪好衰啊？ 系， 绝对系一环三扣。 系啊，都系你嘅性格嚟嘅。 系咁啊，跟住去， 成个表错情啊，佢自己好中意。 系啊， 嗯， 去到咯，跟住诶，佢话泊车，即系酒店咧，佢好一定俾你泊车。 系啊， 泊完车之后咧， 嗯， 跟住因为后边女仔已经饮到好醉噶啦，跟住诶，我攞房先，跟住。佢企喺度，我点咧？我应该 走咯， 走咯， 系啊， 你带到佢去啦嘛。 系，跟住我同个女仔讲，我走先啦、 嗯。 好啊，拜拜。 吓、啊，你咁样噶咋？你唔等埋我，你唔带埋我上去噶？你咪上。 其实我真系有一丝系即系谂过， 希望 唔系，我应唔应该尽我责任去保护一批女士上去？ 唔需要，因为其实咧，佢点解会嗌你带路？就因为其实你都系一个正人君子，同埋佢会觉得佢就系你上咗车嘅话咧，唔会有啲乜嘢嘅嘢咯。 其实人信你 系啦、嗯，其实系信你嘅一个表现嚟。 好彩佢信啱咗人， 其实佢系信错咗。 其实佢系信错咗人， 冇错， 系啦，咁样咯。 冇错、嗯啊、，OK， 好啦，时间去12:29，翻嚟今日有个故事，马老师所写嘅吓。 片段人间， 片段人间， 犀利啊！ 啼笑姻缘， 留意留意。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一百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组织引导青年坚定信念，为实现国家富强贡献力量。习近平又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需要教导，需要教育和引导。共青团要从政治、思想和青年特点出发，帮助他们。各级党委亦都要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支持共青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正等候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对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的意见，所以至今未能够就今年7月1号之后的政府架构重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他已经告知特首当选人李家超时间紧迫，希望尽快得到他的看法，期望下星期将方案提交行政会议讨论，再提交立法会人事编制委员会、财委会和大会。但相信新政府不会等到立法会大会6月中通过之后才物色人选。林郑月娥又说，在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优势下，相信就算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的程序稍为压缩，也都可以在短时间完成。稻苗飲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王杰龙说，放宽晚市堂食等社交距离措施大约三星期，暂时只有一间食肆爆发个案，不认为要收紧防疫政策，也都无需强制食客做快速抗原测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说，零星的群组确诊必然会发生，社会正在复常当中，无需做个案追踪、深入调查或者考虑停业，但应该尽快落实下阶段疫苗通行证。中聯辦發言人堅決反對並強烈譴責七國集團外長和歐盟外交官員公然詆毀抹黑香港特區依法進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以及對中國政府涉港政策的無理攻擊，要求有關政客擺正位置、認清大勢，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發言人指，七國集團和歐盟的所謂聲明充滿傲慢和偏見，大搞無中生有，有關卑劣行徑只會讓人進一步提升強度式的雙重標準邏輯和以港壓華的掩護用心。發言人強調，任何外部勢力的政治操弄和蠻橫干預都動搖不到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決心，也都損害不到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6点，跌565点，总成交金额84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7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4，跌12.8；美团148.5，跌8.5；京东集团204.6，跌22蚊。阿里巴巴85.5元，跌5.3；盈富基金19.56，跌5.8；恒生中国企业66.66，跌2.52；比亚迪股份210.2，跌18.4；快手56.7，跌3.4；友邦保险72.85，跌1.15；中国海洋石油10.32，跌5.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0.32，瑞士法郎0.992，加元1.3，人民幣6.699，英鎊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6087點，跌231點。

待字贵重，唉，冇咯， 爹爹啊，唔好成日都暗暗沉沉咯，你讲咩啫？ 冇讲嘢，乖女，快啲去洗面啦、爹整翻热啲饭送俾你。 又系爹爹，你何处整个？ 唉，梗系，鬼叫大厨啊，肥师傅翻乡下咩？嗱，放心，我托人去咗省城咧，搵个大师傅翻嚟，一日整啲好菜式俾你，等我乖女食，好唔好？ 好啊，好啊。你咁讲、欸，我醒起哦、刚才就系喺厨房见到我个男神咯， 真嘅？ 真噶。 谂谂有计，咁啊，爹爷即刻搞个小鲜肉男神烹饪比赛，帮我个乖乖女比赛招亲，菜系蔬菜个菜，又要搵翻个成龙快婿，你话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爹爹啊，我即刻去刷牙洗面出牙齿。边位？ 啊，小姐。 咩事啊？啊，靓仔啊，咩事啊？ 应征。 讲嘢点解咁慢嘅？靓仔，你话咩征啊？啊，好啊，嚟啊！ 我系话应征 哦，我咪就系问你应咩征咯？ 厨师 真噶，好咯好咯，爹爹爹爹，有个靓仔嚟应征啊！有个靓仔嚟应征，应征应征应征啊！我应征 知啦知啦啦啦啦啦！各位街坊父老，我张元凯今日即刻举办比赛招亲。各位，比赛马上开始啦！哎，呢位公子，我想问你，做饭功夫精髓系乜嘢啊？ 精咩话？ 精髓 啊！我以为你已经开始叫我精嘢，咁快嗱嗱声去精嘢，精髓啊！ 系啊，系咩？ 我嘅精髓就系 four letter word 四个字，一直。一横 咁搞法，可能要讲到两点啊！即系咩啊？ 直直不甩个直，即系企喺度阿碌爷咁。 咁 煮嘢食， 煮嘢食横又点睇啊？ 横即系瞓喺度，又系阿碌爷咁喺度食紧嘢。 乖女，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佢好有内涵、 啊。 如果煮得真系好嘅，我真系好想试下打横咁瞓喺度，慢慢 DAP 嗲 乖女。你睇呢条友仔，求其乱 UP up， 你就话佢讲得好，会唔会太轻率啊？女， 你哋嗲完未啊？两位，你嗲紧嘅时候，需唔需要小弟露两点啊？露两手啊？ 请快露。 好。请问你要我示范煮咩菜式？ 简单啲，就示范炒粉面。 粉面？ 爹，唔好为难佢。 冇错，阿爹就系想考下佢。公子正宗炒粉面嘅材料包括粉、面、蒸、碎，系用老抽炒。 我当然明白，炒粉面就系包括粉同面啦、啊。唔通仲有其他嘢咩？冇问题， 系 粉面即到。公子，我喜欢加只荷包蛋，请问你有冇蛋？ 你有荷包蛋，我有荷包蛋，个个都有荷包蛋。做厨房嘅梗系带住啲蛋蛋起身啦。 好型啊！呢位公子，随手就喺佢嘅裤袋嗰度抄两只蛋出嚟， 系蛋蛋， 仲系鸡蛋，然后用佢坚实嘅前额将两只蛋冚爆。哇！嗰啲蛋白同埋蛋黄，好似仙女散花咁样飞落嚟，直当啲蛋白同埋蛋黄就咁样跌落嚟之际，舒切切那时摆佢就即刻用个碗接住好功夫，请鼓掌。 请问两位有冇筷子啊？ 筷子 答得太慢，攞嚟啦！我即刻就要发蛋，嚟攞嚟，你过嚟帮我。 哦， 嚟啦！ 我帮你， 系 点帮啊？ 你帮我发 啊！佢条脑筋真系非常非常之转得弯嘅快。佢手中虽然冇筷子发弹，不过佢醒目到即刻用佢粗壮嘅左手，迅雷不掩耳嘅速度引住我嘅右手，收起我嘅大拇指、无名指同埋尾指，剩翻我嘅食指同埋中指帮佢发弹。哦，呢、這个就系传说之中嘅一阳指发弹弹啊！ 高手果然是高手，老夫终于见识到一样子发弹，最厉害的是啲弹壳唔知去晒边，好嘢！ 弹壳你见唔到咩？唔喺呢个头上面咩？你揈一揈个头，唔系嗰个头，系呢个 膊头， 系咧老细，有冇 walk 啊 ？I want a big walk， 我用一个 walk。 开嚟炒粉面 啊！蛋蛋，你讲错咗，爹爹，你攞咗一个直径38寸、深14寸、重40斤嘅锅俾佢，佢够唔够力举起啊？ 呢位小姐，唔好嘈，你嘈到我嘅思绪啊！呢只锅果然系金，一睇锅色就知系好大锅。等我耍武林绝学红焖炒粉面啦，大家品尝一下你啦。 好，请鼓掌。 哎呀，弊家伙！ 嗯，咩事啊？ 个镬未落油啊 ！Oh no！ 如果个镬冇油，炒出嚟嘅粉之后面味冇粉味， oh. 就充满面嘅怨恨，到时就会变得一镬粥，一败涂地，比赛实输啦！ 诶，咁点算呢？千钧一发之际，我又见佢个脑筋自转一圈，跟住共转三圈。 我又睇下你有咩本事，因为粉同面嘅柔软程度、湿度，甚至烹调嘅时间、火候完全唔一样，即系话。粉同面根本就唔可以一齐炒 啊！老人家 系 山人自有妙计， 系 请看招。 只见呢一件鲜肉喺佢个块油淋淋嘅面上面起势咁样抹落个镬度，瞬间来回咁样抹咗十几下、20几下、30几下、40几下，哇，好劲啊！ 果然数得好清楚。我是捽咗块面落个镬度88次， 哇，果然是上乘的好功夫，面油炒粉面，够油够香够滑，仲够重口味。 呢、這个就是红焖独家秘笈，油头粉面面面面面， 好一个油头粉面面面，厉害厉害。不过到底油头粉面有咩好，有咩 selling point 呢？ 粉嘅粉皮冇晒， 系噃。啲粉冇晒粉皮，好爽好滑，仲有口感添。 试埋啲面嚟，等一啖试下。 等我嚟， 等阵等阵。 系 加啲独有嘅醋，会有独有嘅味道，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你等我掹我支醋出嚟先。 哇！呢位公子攞咗支醋，细细支，色泽红润通透，仲隐隐渗出醋独有嘅醋味。好醋，等我落两滴先。 唔系咁咯。是炖下去的。 哦，原来落醋都有技巧。只见这位公子在距离他的碗油头粉面大约是18寸的位置，对准个碗就这么滴下去。 咦 咦咩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公子很大力地戳他一支醋几下，依然是没有料到，一滴醋都滴不出来的。 各位观众不需要担心，只不过个嘴塞咗啫。 惊人嘅一幕终于都出现啦！公子就用佢坚实嘅前额爆开支醋，哇！ 佢真系用佢坚实嘅前额爆开支槽，呢一招就系爹爹话江湖上面失传百几年嘅宝樽啊！啊，啲槽好红啊！ 啊，呢位小姐，嗰啲唔系槽，系我爆完干流嗰啲 blood 嚟嘅。 Oh my god！ 人嚟，即刻揾大夫嚟啊！ 要即刻揾圣约翰大夫嚟啊！公子，公子你醒了。 请问呢度是哪里啊？ 公子，呢一度是小女子的闺房。 哇，唔怪得咁大阵味啦。闺房，我闻到一阵女人味。啊、对唔住，对唔住，小人失礼，竟然咁荒唐，仲剥埋衫瞓咗你张床添。 啊，唔拘唔拘，公子瞓得舒服吗？ 好舒服，软绵绵。哎呀，我扎住啲咩？哎呀，你嘅呢样嘢。这个你要给回你。个枕头软绵绵，果然名不虚传，高床软枕。 你好衰的啫，看看你煮了些什么出来。 你估吓？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一锅粥这样的？ 因为你刚才睡了，那些火没有收到，终于煲干了粥的水。 我明明是蒸油头粉面，为什么会变煲粥还要煲干？不可能，你给我看看。 由于时间关系，我预先已经整个煲饭了，你看看、你闻下，你经手的。 那请问姑娘，这煲叫什么饭啊？ 就是生米煮成熟饭啊。 如今米已经成炊了，请负责。 对不住，两位，我搞错了，我赔分银两俾你，你放我走啦。 银两，我同我阿伯爹大把啦。 吓、啊，咁你想要咩啊？ 你刚才咪话你自己应征嘅？ 我咪征咗咯，征咗啦。 爹爹今日啊，就系搞比赛招亲啊，你胜出，自然就要办喜事啦，系咪啊？ 咁 系。 咁你家女儿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先啊？ 我都未结婚，何来有女儿啊？ 吓，得我腾啊腾啊腾啦，腾到我入啊 三妹、 阿姨，你唔好吓我啊！ 咩啊？ 你唔系话俾我听，我结婚嗰人系你系嘛？我娘亲都后生过你，你放过我啦！ 逃离啦，太迟啦！ 唔系啩？ 唔好讲咁多，即刻嚟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哎呀，真系家族齐嚟啦！救命啊，放过我啊！ 苦恋三千年，分手皆一念，匆匆只一年，偏偏很闪电，隆重上演，啼笑姻缘，情侣都笑过喊过，只像相恋，平淡最苦。烦恼很甜，荣幸到爱上两个却又辛酸。若我可拣选，我的恋爱也要乱，才算有血有肉，真地惊天。没有兜转过山车，太快错缘，没有分手的惊险，情侣那游戏好演。手可以握，可以抢，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就算隐隐的痛，都有种温柔。手牵个手，叻个手，穿个手，得个手，失个手，跟我走，赶我走。为你哭得出，我都觉得享受。着你演，啼笑姻缘，情侣间斗智斗勇，每日新鲜。行过光线，游过花园，从没有碰上自算最坏的钱。若我可拣选，我的恋爱也要乱，才算可歌可泣，爱恨交织。有兜

怀念。